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集千秋中医所长，汇万古养生之法，扬天地正气洪德，创健康长寿之理。自然孕育生命，生命源于自然，我们按照自然法则的真理得以生存。从现在开始，从我们自身开始，遵从自然健康法则，未病先防，以病防变的真理，认真呵护自己。生命由天赋，健康需有礼，健康有礼，造福百姓人家，健康有礼，有礼的健康。欢迎收听实用养生方法分享栏目《健康有礼》。 腹胀的人都能解决，那你肠炎的问题怎么就不能解决呢？那肠炎怎么，那炎症搁哪来的呢？那不还是病菌？ 这脏器都是肉哈，都是肉长的。 对呀、 啊， 那胃炎搁哪来的呢？那不还是病菌吗？所以一通百通。 对， 这就叫一通百通。它都是一个理，一个法则啊。说是这个道理啊，还有两种道理，就这一件事这么说也行，那么说也行，那就不对了，那就不可能了。不可能，那是不明白啊。这么说 也对，那叫模棱两可。 那叫模棱两可。你说对了。 这个整明白才那么说。 对，这个法则只能有一个。 对， 道理只能有一个，有俩就不对， 不二法门哈。 对了，这就叫不二法门。 跟你聊天长知识，受益无穷。 这个吧，不能瞎掰，是吧？我在看书的时候啊，就有些观点，我一看吧，我认为他说那不对，我就不愿意浪费时间。我都感觉他说那不对，我还浪费时间。 你否定啊？ 哎， 这不是一般人能做得到的。 就关于这句话哈、就说我敢于否定哈、就这段话，我会在微生态第四大功能里头，我在那个四正里边，我来讲这个话题。宏观上他说的非常好，微观上他真的没有办法，在具体上看不见。那这个事儿呢，我来帮他。对啊，那你中医把这些事儿都破译了，这就明白了，明白了咱就能造福社会呀。 对， 这就叫重振中华医学呀。 就是， 是不是？为咱们民族争气争光 啊！你这一举双得呀。 也包括什么呢？就是有的人吃凉的不敢吃，那都是胃肠胃都是肉长的，你咋不敢吃凉的？而且用什么药也解决不了。你看有啥药说吃上了我就敢吃凉的了？到现在这个问题没解决。我就用微生态制剂。你只有用事实说话，实践是检验真理唯一标准。你试啊，是不是？万一要是真的呢？ 就是， 那是不是不就是好了吗？ 就跟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似的哈。 对，这个事儿吧。这个一切我都证明过 了， 这个心里没底的 方面啊， 心里没底的事儿，不着边的事儿，没有谱的事儿。你看有很多人说，哎呀挺好啊，是吧？确实挺好啊，但是有人就告诉我了，吃上就好，不吃还饭。你看有不吃还饭的，那我就得琢磨了。 对， 我都得研究。那有多少不吃还饭的呀？他为什么还饭呢？你不把这事研究透行吗？ 对， 说那时候咱不会研究啊，不懂啊，就是只知道咱骗人。告诉人王老师，咱不干了，是吧？他不吃还饭，他不是骗人钱吗？这骗人钱，那不叫缺德吗？你看那时候不懂，那后来整明白了啊、咱没缺德，是吧？咱没骗人，那就接着整。你看，就是那个有人呐、就吃点凉菜，不行。吃完就坏肚子， 喝酒都得热哈。 就喝啤酒还得热的， 就是。 你知道有喝啤酒得热着喝的吗？ 啊，那啤酒不知道，白酒有啊。那啤酒热了，它能好喝吗？ 它不喝，它不热，它喝上就坏肚子。 哦， 是吧？吃凉菜，有人吃冰果， 那不能热呀，不能热，他一口不敢动啊。 哦， 哎，看人吃冰棍夏天前他馋， 嗯， 但是他吃上就不行。 这个就像你说这个感冒一样，有的人怎么冷我都不感冒啊，进水里也不感冒，冬天的时候 内因， 有的人你夏天他也感冒啊， 内因没出问题呀，是吧？外因必须通过内因起作用， 嗯， 就外环境这个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内环境，是内因。 嗯，你看我吃这么多年的这个粮食哈，无论是冬季夏季啊，举高也好，冻得也好，我从来不胃疼。 哎，那你的内因没有问题，没问题。 可能我这益生菌比较多哈。 哎，对你没破坏， 比较好， 你破坏的不狠，不严重。但是你肯定 我不乱吃抗生素，这倒是真的， 是吧？ 我很少打这个打吊瓶， 你看 用这抗生素， 你看， 因为我挺在意这块，多少懂一些吧。 哎， 尤其跟你做了节目之后，我会更谨慎了。 你看，你就不病又不治。你看懂和不懂， 嗯， 它就不一样， 嗯， 那不懂的就得听人家说吗？ 对， 哎，人家说一就一，说二就二，说几乎就几乎，没有办法，自己没有鉴别能力， 对， 谁说的都对，他听谁说都有道理， 嗯， 最终就是这么个结果， 嗯， 哎，那这么多年，就我经历的，是吧？用实践一一的都给证明了， 嗯， 哎，全给证明了，嗯，你看那个， 就你的感觉， 啊， 通过实践。 啊，那 的判断 对呀、啊， 都印证了， 都印证了。就是所有的事儿，我都要问一个为什么。 所以你自信， 哎，嗯、我一定要把它搞个水落石出。 对，应该这样、 哎、啊。尤其这个东西吧，是吃的， 嗯， 是人命关天的，你就不能随便啊，这东西为了利益， 对， 为了利益我在那给我编， 对， 哎，就编那些个。骗人的嗑，是啊， 嗯， 就是人家不查， 嗯， 咱们也不能做那些个上天良的事儿， 对， 是不是、啊嗯？谁家一家人，孩子老， 无论从哪个角度哈， 父母， 嗯， 兄弟姐妹， 嗯， 你说给人吃坏了，给人吃没一个， 嗯， 那你是在作损呐、啊，在造业呀、啊，是不是、啊？ 对， 在缺德呀、啊， 嗯， 这点意识没有啊，只要有钱就行， 嗯。 那还有好啊，给你个金山也没用，人不着得天着， 对， 是吧？ 嗯， 哪能干那种事情呢？就是做人，就是这个社会，别说商品社会， 嗯， 金钱社会，什么社会，别忘了，还有个良心。 对， 哎，别不相信因果关系，是不是？ 嗯、 你所做的一切，我说了，都叫反向。都叫回向， 回向、啊， 最终都得回来呀、 啊。对，这冥冥之中啊，有很多是人类未知的。你既然未知，你就不能否定它是否。 你只要害人，最终保证害己。 对 对, 对， 不知道搁哪赚回来，是不是？你只要助人， 嗯， 最终保证是助己。 对，爱出爱返哈、啊，福来福往。 哎，对了， 嗯， 哎，你帮谁，你都别图回报， 嗯， 哎，保证就最终还得赚回来。所以吧，就是，治胃病， 嗯， 让我当主任，哎，在以前我不敢， 嗯， 现在我觉得我也没百分之百，啊，我全明白了，也有我一眼不明白的，但是我觉得多数我明白了， 嗯， 虽然说我的知识面不那么广，我学历我没有什么学历，我也没有什么职称，是不是？我也不是专家，我也不是教授。哎，但是我在实践当中总结出这些东西，我能帮一个人，我觉得咱就没白活，是吧？咱就是人生的价值。 对， 哎，所以，这个治胃病啊，真不是狗嘴说，一说就都好了，那能好吗？ 对， 也不是说现在，我教你们，这个太极拳，啊，这个练练功，啊，做做操。跑跑步是吧？这个没事散散步，早睡早起，这个都叫养生。为什么什么方法都有，什么招都有，病为什么还越来越多？这就又回到我讲的治胃病，跟别人讲的治胃病，他俩不是一个，不是一样。 嗯， 我是找到什么是主要矛盾， 对， 什么是次要矛盾， 嗯， 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是内部矛盾。什么是内因？什么是外因？什么是内环境？什么是外环境？这些个都没搞清楚， 然后这么个招那么个招， 对，这就像两军交战一样哈。你这一些常规的战术已经无效了，你就要想新的办法了，开发新的武器了， 对， 是不是？ 对， 嗯嗯， 哎，你说这个对， 嗯， 哎，所以这个在这么多年哈、啊 嗯， 在整个这个肠道啊这一千克， 嗯， 它有多大作用？你看，就这块儿，你不研究，你就说它好。 可能如果没有这些这么大的这个海量的这个益生菌的这个把手，可能我们每个人他每天都是要面临着肠炎腹泻这些症状了。 嗯， 哎， 就是啊， 嗯， 哎，那可是现在呢， 因为我们吃的东西你怎么小心，它也必然会有病进入的。 对呀、啊， 除非你在真空的实验室当中哈、啊。 哎，在实验室当中， 嗯， 也不一定就安全，也不一定安全，是不是啊？ 嗯， 所以把它研究透了， 嗯， 尽可能的，哎，别说百分之百， 对， 哎，尽可能的把它研究好，研究精了， 对， 哎，为社会造福， 对，哎，这需要一步一步的哈， 一步 一点点的， 嗯， 积累啊， 对， 只要你有这个意志哈， 哎 哎，有这个意愿，有这个执着劲儿啊， 哎，你不这样吧，你不能做事儿， 对， 是吧？你尤其是你像我碰到多少困难呢？ 就是， 是不是？ 这么多年哈， 啊，这么多年， 嗯， 那就挺着。我们第一次创业的时候，你知道我们拿税怎么拿？应该是什么呢？我交的税越多，我的价值越大。你交税多，为啥价值大？因为你交的税多，国家有钱了，国家有能力了，国家能兴旺发达了，咱们每一个人才会过好日子。 对， 这个国家吧， 叫贡献哈、啊。 对呀、啊，你说你现在你看那伊拉克，你说整天战火连天，人呢、啊、四处去逃。你看那个叙利亚，几十万难民，无家可归，到处去窜。那你说，国家不行了，你个人哪有幸福啊？ 对呀、 啊，是吧、嗯？哪有安定啊？ 有国才有家嘛。 有国才有家呀。 嗯， 就包括。嗯，不让我说治病了，我搞中药治病，你让我说吧，所以我就找出来一个14天去根的，一个30天去根的，他还能去根，我还说保健干啥呀？我就直接搞中药了，多好啊！ 嗯， 是不是？ 嗯， 就这么的，结果这30天的也不行，14天的也不行，都给人吃住院了，这是没招了，哎，就这么一步一步。今天就我讲这些东西，那是都不知道我费了下了多少心血， 嗯， 那可真是就做梦啊，他都想这些事儿， 就是整个这十多年， 就想这一件事儿了， 哦， 就研究这一件事儿了， 这叫十年磨一剑呐， 哎，对了，要不然啊，就领不丁的就会这个了，就能讲这个了，是不是？就别人讲不明白的那个。我都知道什么是主要矛盾，什么是敌我矛盾，什么内部矛盾，是吧？这什么叫内因？你搁哪来的？就是研究，边研究边实践，啊，边悟边学， 嗯， 哎，自己形成一套理论， 嗯， 啊，总结一套方法， 嗯， 措施。 那时候还没有这个内因综合平衡。 开始先哪有啊？ 嗯， 就是这么一点一点的这么形成的，啊，这个形成一套。内因综合调节平衡理论， 嗯， 啊，你看这也叫70来岁的人呐， 嗯， 那给那老百姓讲课，那一讲那一站就一上午啊，你说这不是老天八地，你说咱是缺吃还是缺喝呀？ 嗯， 你说那这么大岁数一站一上午， 就是， 是不是？ 嗯， 我说这是无奈， 你应该不缺钱哈。 对呀、啊 嗯， 你看这个其中这中间还出这么一个事儿，那个我在那个人生故事里啊，我讲的， 嗯。 我到北京去办事儿，我一个朋友就是那个和风牧业公司的总经理、董事长金卫东， 嗯， 因为企业都多少年不好了，他听说我去北京了，他就上车站就把我接家去了， 嗯， 到他家吧，他知道咱们困难呢，想住在他家里头，他就跟我讲，他说大哥呀、啊，你都多大岁数了， 嗯， 这都60多岁了，你还扯啥呢？你不整了不行吗？你把你的企业卖它， 闭着眼睛能卖5000万吗？ 就是够你花了， 是不是 够你用了。 你说你几个月能花了啊？ 就是， 你带着孩子、老婆，你带着父母，你周游列国，是吧？你周游世界，你说这多好啊！你这你这天天你瞅你把你累的，是不是？天天给人讲口干舌燥的，你说一站就一上午。他说，什么叫幸福？问我你知道不？我说我不知道啥叫幸福。哎，他说呀，什么是幸福？他说有个公式。 哦，幸福还有公式、啊？ 哎，他说幸福有公式 啊、哦？什么公式、 啊哎？他说这个公式啊，就是一个人一辈子收获的、得到的，啊，除上你的欲望，就等于幸福，这就是幸福公式。哎，他说现在啊，当今这个社会啊，为啥人人不幸福？哎，挣多少钱都不幸福，哎，当多大官都不幸福，为什么？因为人人欲望无止境。就是说，还有一句话说，幸福不幸福啊，不在于你得到的多和少，在于你计较的多和少。 对， 哎，因为人人都欲望无止境嘛，所以他就老计较嘛，哎，多多都想不多嘛，哎，你像这个有的企业家，那都多少亿是吧？几十亿，那还是觉得不够，还得扩展 的，无止境哈、 哎，欲望无止境。 对， 哎，所以他说吧，哎，大哥，你信我这个公式，你不干了，你的欲望就没了，欲望没了，你的值就大了。哎，这一出完的这值就大了，你这个欲望一有这个欲望，是吧？你得多少这一出都是零， 对， 是吧？所以人人都不幸福的原因就都在这呢。 嗯， 哎呦，我说我这个幸福的、这个公式跟你那不一样 啊。你也有个公式？ 不，我没公式、他说完之后，我发现。我说我也有公式 哦， 我找到我的公式了 哦。 他没说之前我都没想，我说我找到我公式了、我说我公式跟你不一样。 嗯， 我说吧，一个人得到的，是吧？就是你已经有的，别除上欲望。 嗯， 咱除上救助一个孩子，那个值绝对不是零。 嗯， 给予比索取更快乐。人的真正快乐吧，不是得到多少，是给予多少。 嗯， 所以他俩相处就不是零了，这就是幸福了。我说那叫成就感。 嗯， 那叫人生的价值。 嗯，对， 我这么一说完了，我那朋友说，哎呀，大哥，你说这个对。 对， 人活着要都为自己，这个社会完了。 对，所以他说这个欲望啊，这怎么说呢，人要没有欲望也就没有动力了啊。 对， 就满足于现状了。 对， 所以我们国家就没有发展了。 对， 就看你这个欲望是良性的还是恶性的。 对， 对吧？ 哎，那个黑社会，他们那个欲望，和企业家的欲望，这个不一样。 对， 他目标不一样， 不一定都是为了钱，都是为了自己享受哈、 你看我是刚才说了、我说这个改革开放出来，当时就是自己过好日子。哎，但自己 那个时候你这过不上好日子， 是实现万元户以后 先生存呢。 对，就知道这个都为自己，这个、就私心了，就不好了。 对， 咱们日子过也心里不舒服。那兄弟姐妹都瞅着呢，是吧？那兄弟姐妹都过好日子了，那乡亲们瞅着呢，乡亲们都过好日子，那咱让全国老百姓都过好日子，你说那多好？这咱可没白活。哎，活着一辈子顶好几百辈子。所以我说吧，这个也不叫唱高调。我说的 实话， 都是实话， 自己的这个内心的这个。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 400-039-8055。 其实谁都有这种愿望。 对， 哪有没有这种愿望的？ 对啊， 是不是？ 尤其是你说过这个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你发自内心的，母亲从小也就这么教导你。 嗯嗯，就是，所以我说，那我要还跟那过去的中医一直那么说啊，阳气主功能，主啥功能不知道？ 嗯， 那不是跟你说一样吗？那我就通过实践，我就一样一样的发现，我就开始研究。 嗯， 这性格就是愿意研究吗？为什么有效研究？ 这一研究就是十年哈。 这一研究十年。 嗯， 然后还总结出九大功能来。 嗯， 那是根本。 嗯， 它是和阴呐、是相互转化的，相互调节的，保持阴阳平衡的，它是根。 嗯， 一通百通， 这真是妙哈。 就是一个理。 嗯， 相似相融。 嗯， 是吧？就像那个洗涤剂似的。 嗯， 是吧？ 这妙字当中有个少。啊，少见、 对，少为贵，贵为奇， 不多见，很多人不知道， 对，内阴调节阴阳和，它是调内阴的， 嗯， 调阴阳的， 嗯， 和， 嗯， 就是平衡，能让你枯树开花又一村， 嗯， 你老了，你病了，你没有希望了，让你重新开花又一村。 好，一首诗啊， 这都是。拿鸭上架的事儿，也不是诗人，也没有什么学历。 这个、很多事啊，可能都是这样，像你说拿鸭上架赶出来的。 对， 嗯， 这个什么事啊，有往往都是 有困难 对 逼出来的，就像你一样，遇到了这个灭顶之灾。 对， 不放弃，不气馁， 要搞 坚持。 你也够花了，你还扯这干啥呀？ 就是， 你干点啥不行啊？ 就是， 是不是？ 你卖掉了5000万， 嗯， 这一辈子你都花不了。 是啊，但是我就觉得人这一辈子啊，真要是都为自己，是不是就活得也没意义。 就包括现在哈， 顶多吧啊，吃点好的，喝点好的，玩点好的，跟行尸走肉没有区别。 对，叫人过留名。 嗯，对，就是人和我说过和动物的区别，它就在于有精神和没精神。 嗯， 有价值和没价值。 嗯， 要没了精神没了价值，就和动物那就一样了。那个之后呢，我还会讲到这个问题。我把中医很多未解之谜，我都能够，这个不能说全解开哈，我能揭开一些。 嗯，我觉得你自己的这个经历、经验，再次验证了这个中医的博大精深。 对， 嗯， 实际就是真的博大精深，中医、 嗯。 只不过我们不了解的时候吧， 嗯、 有人就提出来说是糟粕。中医无用论，中医是骗子，啥病都治不了，是吧？这是完全的不了解， 不知道， 不懂， 不懂的话，这么说那就是无知了哈。 这是无知，无知呢，他还敢说把它取消了，是不是？ 嗯、 你要是说， 于理都说 这是一个普通老百姓说的，有心可原。 对， 如果说是什么博士，是什么院士，是什么工程院院士，什么专家教授要提出这个，这就更不应该了。 对。 你没把它研究透，你都不知道它怎么回事，它能说它从古至今都不治病吗？ 就是 要从古至今不治病，那我们有病是怎么好的呢？我们这中华民族是怎么延续到今天的呢？ 嗯， 是不是？就是吧，这个人类啊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创新， 对， 不断的发现 和认识新的东西， 就是逐渐的认识客观世界。 对， 就我们当我们不明白的时候，那觉得非常神秘。可是当我们这个把这层窗户纸捅开的时候，其实非常简单。 对， 比它没有比它再简单的了。 正如你所说，大道至简。 大道至简。 嗯、 所以我们今天呢，就把我们人的安全，这个实际我还没讲完。 哦。 我只是讲了敌我矛盾。 哈、 这个国防军敌我矛盾。外部矛盾，这个靠的是国防军，这个、国防军不是科学造的，这个国防军全都是有生命的， 有生命就有智慧，有本能， 就是啊，有生命就有智慧，有本能，就像那个利文虎克说的是，他发现了微观世界，发现了小人国， 就是， 你要把它形容成小人国也行啊， 就是呢， 在 他的世界里有很多我们未知的哈， 对呀、就是说你看好像就只有人有智慧，其实不是。 对， 你看那蚂蚁那分工非常明确， 哎，那个有蚁王，是吧？ 就包括老鼠啊，这个老鼠储存粮食、偷运粮食， 啊， 它也分工明确啊。 是啊， 就是啊。 你看那蜜蜂， 它这个通风的哈，防水的。 你看那蜜蜂，你看它做那玩意儿，你科学整不了它那玩意儿， 真是哈。 造那蜂巢， 就是 是吧？你看他们 分工明确， 分工非常明确，管理井井有条。 就是啊， 你能说这个他们不是人，就是啥思想没有，啥智慧没有？ 就是，我记得你说过，万物有灵哈。 对， 这个智慧是以很多形式存在的啊。 对，有可能越小，智慧越多。 对， 实际呢，这也是整个这个宇宙的平衡关系。 对， 这是一个宇宙链儿。 实际上我们人类相对于宇宙而言也是小生命，但是我们也在影响整个宇宙， 对， 撼动大生命。 哎，对对， 一样的道理。 对， 嗯， 应该都是符合道的。 对， 不是用科学技术能解释了的。 非常有趣儿，有意思。 有意思。 对， 所以这个咱们讲了，这个第一大功能， 对， 就是叫国防军。 对，这囊括那么多的疾病哈， 对呀， 令人难以想象的，都是。那么第二大功能二天具体指的是什么呢？哪些呢？ 二天呢，实际它和这个第一大功能国防军，基本也有点相似，功能也基本差不多， 但是还有区别。 说它是二天呢， 进一步表述一下， 强调一下 ， 实际就强调一下。 哦， 我就说呢，整个这个自然界啊，它是平衡的。它是几千年来，它是逐渐的，这个，应该叫进化的也好 的哈， 就是说它达到了一个平衡的状态，就这个平衡 是逐渐演化而成的， 逐渐演化而成。这个平衡呢，它是自然平衡的， 对， 这个平衡是不允许打破的，这个。我看过很多资料哈，就说美国呀，在一个什么河的边上，一片大草原哈，就那顶上有那个鹿，野鹿。这个草原上的野鹿啊，就人们就是初步的观察呀，计算它就在4000只左右。过了多少年呐，它老是这些个，后来就人们就发现哈，它为什么老是这些呢？ 就是呢，它也有衰老病死啊。 这个呢，说是狼的原因。这狼啊，它老吃肉，它就吃这个鹿，这人们呢就不喜欢狼，说把狼要消灭了，这鹿不就是繁殖多了吗？ 对啊。 这是人们的主观想象。它呢，实际呢，它这个想象吧，它违背了客观自然规律。它呢，就用了10年时间，把狼基本就全消灭干净了。他这一消灭干净，这鹿这下可繁殖起来了。又过了很多年，繁殖了20来万。 哎呦， 这一繁殖20来万吧， 50倍呀。 对，问题就出来了。突然有一年的冬天，这鹿就开始死，这大批的死，为什么开始死呢？就草没了，就这个草原的草吧，不够这些鹿吃的，它越繁殖越多， 供不应求了啊。 对。打破这个链条了，然后还不光是这个，因为没有狼了，整个这个鹿啊，它就安逸了，它这个整个体质就下降了。过去有狼群在的时候啊， 防御功能下降了哈。 这狼它抓鹿吧，这个鹿就老跑，它老跑，那不跑就这样吃呢，结果呢，身体素质差的就被狼给逮住了，吃掉了，身体素质强的。他就跑出去了，这样一来呢，整个鹿群就是淘汰了那些个身体弱的， 优胜劣汰哈。 他是逐渐的自然的淘汰，优胜劣汰，这个强壮的剩下来了，这些强壮的繁殖出的下一代就又强壮了，就更强壮了， 优生了， 优生优育，这下好了，没有狼了，谁也不跑了，这个。就是那个最劣质的鹿，它也能生育了，就像过去说那个近亲繁殖，一代不如一代，黄鼠狼什么下豆杵子，一代不如一代，这个非常符合自然法则，符合自然规律， 草呢吃没了，鹿的那质量呢下降了，整个这个族群就变得病病歪歪的，不强壮，所以他就开始生病了，体质全都下降了，然后就导致要灭亡了。这时候人们才发现，这个自然生态平衡不是人你主观能左右了的，没有办法，又把狼引回来了，又把狼引进来了。狼引回来之后，在草原上没人打了，这狼群就繁殖起来了。鹿呢的素质体质又强壮了。你看草呢逐渐的恢复了。这个叫自然平衡， 这非常经典啊。 这是自然， 就折射出这个自然平衡的这个玄奥。 这就叫自然平衡， 万物都有它存在的道理啊。 对，你看人的主观他不明白自然法则自然规律，这几千年来它已经自然形成的，是吧，适者生存。那我们今天我们不明白它的关系的时候，我们主观的啊要做了一些事儿， 就是改变它， 就恰恰的把它破坏掉了。 对， 那我们人体这个小社会呢，这个小国家呢，几千年来它也是这样自然形成的啊，病菌病毒自然界里到处都是，怎么来跟它适应，这个造物主已经安排完了，人体内他又安排了啊和病菌病毒能对抗的，是不是，敌我关系的自然就是平衡关系的，就相处相安无事了。 对， 这就叫天敌的关系。 对， 相生相克的关系，一物降一物的关系。 对，如果你打破了必然会出现问题，只是时间的问题哈。 对， 它以什么形式出现， 对 什么时间出现这个问题。 我们今天人类造出抗生素，就把这个自然法则的事儿给忽视了， 破坏了。 他不知道人们叫万物不自知吗？不知道自己到底是怎么回事。你说这嘴怎么能说话呢？还能唱歌呢？还能吃饭呢？还能喝水呢？还能呼吸呢？ 就是， 你说这里头不乱套了吗？它不乱套，是不是？你要细想，这很玄妙的。 对呀， 那可真是像老子说那个“玄之又玄”。你不可想象，是不是？每一句话是啥意思？你看。这眼睛说这眼睛怎么看的东西，耳朵怎么就看不见， 就是 这鼻子怎么就看不见，鼻子怎么知道有啥味儿， 就是 耳朵怎么知道是啥声音， 就是我们这个科学技术这么发达，研究出的这个机器人它跟这个人类还是天壤之别哈， 那没法比， 就是 生命那不是造出来的，是不是，这块就是我们还没有整明白的时候，凭主观意识，这个战争嘛，战争以后吧，这个士兵受伤，受到伤害就开始烂，然后受伤的士兵大部分都死掉了。那他为什么烂呢？这个科学呀，就发现了，是病菌在这繁殖，烂了，那么这个病菌怎么能把它消灭掉呢？你看。这是人的主观意识了， 对 啊，我怎么把它消灭掉？后来呢，这个在培养皿里边发现了，青霉素、抗生素，周围的病菌都死了，说这玩意儿能消灭抗生素，这样的话呢，就开始人为的制造抗生素。那个时候并不知道，抗生素应用以后，病菌病毒它有深意。这一点忽略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 对， 这个不是要压迫它，是要消灭它。你看他眼睛都瞅不见那小东西，他非常有智慧， 他就玩命的反抗哈。 对呀，他就自我防御，自我保护，然后不断的逃避你对他的消灭追杀，然后不断的变异，不断的产生抗药性，这就是它的生存本能， 就像你说的狼和鹿一样， 有了狼把鹿才能训练出来哈。 对啊，你看这就是 有了抗生素才把这病菌病毒，这可能也是它生存的这个法则，它必然要 把就把它鼻的变异了，把它鼻的， 对， 我不变异你们就把我灭亡了灭绝了， 对， 我必须变异，结果呢我们造抗生素跟不上它变异，是吧？你十年才能研究一代生产一代，人家变异两三年，是吧？两三天，几个小时， 说不准哈， 人 就 变了。 嗯， 说这就变成一个徒劳，然后回过头来，拿他一点办法没有了。 嗯， 这个主要矛盾没解决， 永远是被动的哈。 对啊，哎，当时，这个受伤的、感染的那个士兵一用上，确实有效了。 嗯， 哎，但是祸根留下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大力支持和信赖，为了满足大家的要求，我们特将全部内容录在播放器中，您可以借听全集播放器，希望大家都能够加入到治未病工作中来，都能做到未病先防，以病防变。如果您想借听播放器，详情请咨询400-039-8055400-039-8055。 因为把国防军消灭了， 嗯， 是吧？ 嗯， 把天敌消灭了， 嗯， 哎，然后就后患无穷了， 对， 就再也无药可医了。 他可能不是说马上显现出来的， 对， 啊嗯、 哎，导致了今天病越治越多， 嗯，越来越难治， 越来越难治， 嗯， 导致了看病难，看病贵， 嗯， 是吧？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得明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 对， 哎，什么叫平衡，是吧？我们眼睛看不见的这些物质它到底存在不存在，它是以什么形式存在， 这是铁律啊。 对，是吧？就这些东西都搞不清楚，就大量的造抗生素，是吧？就造西药，能解决自然生态平衡吗？ 背道而驰啊。 对， 嗯， 所以呢，这都是人们的主观意识。 对， 你的主观意识，你代替不了客观的现实。 对， 就像人们养鹿似的啊，把狼都打死了，这是你的主观，打死之后发现出问题了，那个为什么我说这个有益菌，啊，它的功能，第二大功能是天敌的功能。道理就在这儿，它不是治病的功能，是一物降一物的功能， 它也不是简单的这个药物作用哈。 对， 嗯， 它不是药， 对， 它就是相生相克， 嗯， 啊，这个一物降一物，它保持自然微生态平衡， 嗯， 就好像那个狼和鹿和草，它保持平衡， 微妙的平衡。 哎，你要把狼消灭了，就一切就不平衡了， 嗯。 道理都是一样的，这个平衡不是我们主观臆断啊！我把狼消灭了，我就科学，我科学就把什么都解决了。这个科学如果违背了自然法则，违背了自然规律，这个科学的后患是无穷无尽。 对， 也包括我们今天造的枪炮、原子弹， 对啊， 这都是科学。但是，一旦有一天，这整个人类。就反目为仇的时候，开始动用原子弹的时候，整个地球毁灭， 自我毁灭了， 自我毁灭， 嗯，这就是人祸， 这就是科学最后导致毁灭， 自作自受啊， 哎， 嗯， 它打破了平衡的时候， 嗯， 它就自然毁灭了， 对， 就自我毁灭了， 嗯， 所以我说科学是好东西，是好事儿，但是如果你违背了自然法则的时候，它就变成坏事了。哎，你比方说农药，你把农药一用上，你看不长虫子，水果，这个蔬菜，是吧？都不长虫子，你说这多好啊！ 嗯， 可是违背了自然法则，是不是？这虫子是不能完全消灭掉的。 对。 哎，你要把它完全消灭掉了，就像把狼消灭了，它又不平衡了，这不知道搁哪就不平衡了。最起码，我说这个蜜蜂快灭绝了。是不是？哎，这就是导致不平衡的，不知还有多少。哎，这个青蛙是吧？ 蝴蝶，蜻蜓，这个将来要灭绝的不知有多少。 你说到蜻蜓啊，我记得小的时候在农村呢，非常普遍，非常常见啊， 是啊， 特别多， 是啊， 现在就少了。 哎，所以这个科学呀，一旦违背了自然法则、自然规律，它讲就跟把狼消灭了是完全都是一样的。所以我说呢，这个有益菌，中医叫它正气、阳气。你看，说中医伟大，它真正的伟大，它是从平衡角度说的。他是从这个道的角度说的，他是从自然法则、自然规律上来说的。 他已经考虑得非常周全了。 他以中医 不要乱动哈， 中医把这个问题已经看透了。 对， 中医看透了，我们今天的科学并没看透，所以我们尽管造了无计其数的药，起了很多的副作用。他并没有把平衡问题解决，是吧？它没有符合自然规律。 所以这也是提个醒哈，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时候，包括做人都要考虑平衡。 我们的智慧有时候啊，因为它有限，它忽略，不能忽略自然规律的存在。 对， 一切都是应该以这个为出发点。你不管研究什么科学，也包括今天我们说基因。基因现在没有定论， 对， 它到底符合自然规律不？就是这个东西都有待于用事实来检验。 没有定论，但是有争议。 这个将来啊，就用事实能证明一切。 对，时间会验证的。 时间来验证，只能时间来验证。 你说的这个狼和鹿的故事一样，时间就验证了。 所以，今天我们做事。这个考虑从平衡考虑，从规律考虑，实际是从什么考虑？是从我们下一代考虑。 对， 是为下一代考虑。你这一代你没整明白，你给下一代留了无穷无尽的祸根。 真是哈。 所以我在有时候讲课的时候，我就说，谁家孩子没用过抗生素的举手？ 哎呀，那几乎应该没有。 那几乎没有啊。是不是？那就是我们今天我们的科学忽略了自然法则，忽略了我们下一代。 对呀、 只顾眼前。 对， 人无远虑，必有近忧。 对， 这话都是对的。 对， 那个我小的时候在农村嘛，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儿，就是我们家有个老母鸡，就抱了一窝小鸡崽儿。这个小鸡雏啊，有20来个，哎，都出壳了，它出壳就会跑， 哦，比人快哈， 比人快，那时候没有粮食啊， 哦， 没有那个粮食喂它， 哎呦，我吃什么呀？ 所以我妈就说，你把它绑出去，把它送到外头里头吧，送到外边，让它自己去刨食吃去吧。 哦， 那时候我们人都没吃的，哪有粮食给它吃？上外边捡点小虫子啥的， 哦， 是不是？哎，送到院子里头，这个老母鸡呀、啊。就领这帮小鸡崽儿，他走到哪他在后边跟到哪。哎，老母鸡就跑，跑完了他就咕咕咕咕一叫啊，这小鸡崽就来了，就在那抢。他跑的是啥崽没看着，他抢啥崽没看着，反正当时我就有一个什么感觉呢，这是母爱。 对， 哎，动物也有母爱， 这本能。 哎，本能。你说你刨出那好吃的你自己吃多好啊。 就是， 是不是？干啥不自己吃，完了都给孩子吃，是吧？那孩子在后边就跟着抢。我就感觉，你看这个世界呀、这个人呐、动物啊，都是一样的。 见过这个燕子，大燕子喂小燕子喂食，见过吗？ 见过 啊，也是一样的哈。 那个大燕叼虫回来了啊， 就是、啊， 你瞅那窝里那小燕子个个都张嘴哈、 张嘴等着， 完了按个去喂去， 就他还不会喂错，一个喂哈。 你这都很有意思、 很神奇哈、 很神奇。所以那天呢，我就把老母鸡送在院子里头，哎，我就感兴趣啊，我就这么观察他们哈，就瞅他们特别有意思。 是， 哎，这么瞅着瞅着呢，唰就没了，哎，老母鸡也没了，小鸡崽也没了。哎呦，我说这眼睛盯着他们，就这么盯着他们就没了。我说他哪去了呢？你看，就当时那可真是叫迅雷不及掩耳，唰就没了， 特别突然。 哎，特别突然。哎呀，这怎么找也没有。我说这回不是眼睛花呀， 我说眼瞅在那眼睛盯在那跑，怎么瞬间就没了？后来我就忽然想起来了，我说可能有啥东西来了。 哦，吓跑了。 吓跑了。 哦， 就我在农村长大的，我知道这些关系。 哦， 啊，就是你像什么黄鼠狼子，啊，什么狐狸了，他们一看到这个，那肯定就得跑。哎，我就开始找，这四周啊，就怎么找也没有。哎，我忽然想起来，我说是不是天上有啥来了？ 嗯， 我这么一抬头，你看，一个老鹰， 哎呦， 就在上边盘旋。 天敌来了啊！ 哎，在上边盘旋。 嗯， 哎呀，当时我就非常惊讶。 嗯， 我说我咋不知道老鹰来呢？ 嗯， 我说他们怎么知道老鹰来？ 就是呢， 这就叫这个这个链条啊， 他就感应到了。 嗯，相生相克，一物降一物， 就是 自然平衡。 嗯， 这就是这个关系。 对。 那我不知道他知道，我说那小鸡仔儿，它是刚出壳啊。 嗯， 咱们人，你说有啥事得老是叫啊，这个什么什么见着得跑， 嗯， 是吧？狼来了， 嗯， 那吃人， 嗯， 这你得跑，父母就都得教啊。我说他是谁教来的呀？ 就是 他刚出壳，谁培训来的？ 嗯，他怎么教的？ 这怎么谁教他来的？ 就是， 嗯，他怎么老鹰在天上？我怎么不知道他们能这么知道呢？再说他怎么跑得这么快呢？我没看他怎么跑啊。 如果这鹰要叫的话，你也能听见啊。 就是他刷下就没了。 是。 你说他怎么跑的？这就叫本能。 就像你说的信息传递。 哎。 哎， 你看这就是。 这有一军来了，这有害军。 这就是全息论。 就撤退了。 万物有灵。 对。 哎。我后来我就观察哈。我就观察老鹰，哎，后来就飞走了， 飞走了。 他一看没了， 哎，啊， 我下边还有一个人，他不敢下来呀， 哦， 他就飞走了。飞走之后，我就开始找，我说老鹰都走了，你们都出来呀，你们跑哪去了？我就开始走找，哎，这个时候他们也知道老鹰走了， 哦， 就出来了， 出来了。 哎，他一动弹，我就看着了， 哦， 就那农村夹那个帐子，搁树干夹的帐子， 嗯， 一个空里头爬一个，一个空里爬一个。 哎呦， 那院子里头有草。哎，每一根草底下都趴好几个。 哦， 哎呦，我说他不是刚出壳，他哪来的这些经验呢？ 他知道找掩体哈。 对啊， 嗯， 他知道怎么去把自己藏起来。 就是的， 你说这不叫本能吗？ 这就是上天赋予的智慧。 对，你看这个怎么能用科学来解释这个问题呢？ 就是啊， 是吧？你怎么能用科学来解决这个问题呢？ 信息传递它不是我们人能感受得到的，就像有些动物能预知地震一样，哈。 对， 嗯嗯。 那老鼠， 嗯， 就说那老鼠， 嗯， 我看一个报道啊，就那海啸，他说提前一个礼拜呀，啊，那老鼠就都搬走了， 就是 好多小动物全搬走了， 嗯， 都知道，再过几天就开始海啸了， 嗯， 就没命了， 嗯嗯。 那他们怎么就都知道的呢？ 嗯，就是， 哎，这就是本能，是不是？我在农村那时候，我出来承包土地的时候， 嗯， 有一天啊，就外头下大雨，下大雨吧，就是我包那片地里边盖一个小房， 嗯， 我就在那个屋子里头啊，我就趴那窗户，我看到外边那雨下的，哎呀，那瓢泼的大雨啊，我就看着看着，我就发现一幕，让你这个非常吃惊的一件事啊，就在那大雨里头啊，就一个小猫叼着一个大老鼠， 嗯。 这个老鼠比那猫大 哦， 这个老鼠比那猫大， 嗯， 这个小猫就顶上大雨哈，啊，它就绕这个老鼠，它小它没那么大劲儿，那个老鼠它还没把它咬死 哦， 咱们看着那老鼠啊也在动弹， 嗯，挣扎， 也在挣扎， 嗯， 小猫呢绕一会儿吧，它歇一会儿，它绕一会儿，它站着歇一会儿， 嗯， 你看那么大老鼠，它就不敢动弹，它还不敢跑，哎，当时我就觉得，我说你这个老鼠能把猫咬死。你看在他面前吧，在那小猫面前他就愣是不敢动弹，这就是相生相克的道理，一物降一物，这就是天敌，就是天敌的关系。 这个我的一个朋友跟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牵着小狗进动物园，还没有到的这个狮园的时候，这个小狗就有反应了 啊，他不进去 就不进去，就害怕了 啊， 就特别恐惧，就掉头就要跑的感觉 啊， 嗯，他就感受到了 那个信息已经得到了， 嗯嗯嗯， 那有天敌， 嗯， 要命， 对啊， 赶紧跑， 狮子啊， 有一次吧，就被邻居看着了，他钻到草垛里头，那草垛夹空，他在那撅慌， 就在那半天半天就在那撅横子。他邻居就纳闷儿，说这孩子在那干啥呢哈？哎，后来经常看到他在那块儿，完了就跟他妈说的，说你家孩子是不是有啥病啊？ 哦， 他老上了草垛里头，他在那撅横着俩手捂着那肚子哈， 就是， 哎，就在那这么的，他妈就发现了，就问，后来孩子没招了，就说了，就是就胃疼，哎，他上不了学是因为胃疼，就是，那当妈的心里就不好受呗，那不是为啥不说呢？你家里没钱了嘛，是吧？怎么疼都停了，后来就在医院怎么治，你看还不好，这没招了，就是失学两年。 哎呦， 失学两年。 嗯， 我们这个就住的邻居告诉大家，死活还不信。后来的邻居啊，就瞅了那孩子太可怜了，就跟他妈说：“你们家怕啥呀？ 嗯， 是不是怕人家骗你们呢？ 嗯， 骗你们家啥呀？”你们家还有啥呀？ 哦，是。 你们家还有啥呀？ 嗯， 搁黑龙江搬来的，是租一个小平房，在里头住。 嗯， 完了借了、 啊、农村哈， 农村嘛。 嗯 在咱们那个吉林市郊区嘛， 嗯、 市郊嘛。 嗯， 欠亲朋好友那么多钱，你家除了外债了还有啥吧？骗你们家啥吧？你看孩子病那样，你们怕啥呀？你们呢？把他妈说的没招了， 嗯， 说那就去试试吧， 哦， 就这么的找到我们， 嗯， 哎，还不光这个孩子，还一个哥哥， 哦， 哥俩都失学了， 哎，厉害， 哎，哥哥在高中， 嗯， 他说这俩孩子学习非常好，那个都当班长， 嗯， 在班上都是那个第一第二， 嗯， 就因为父亲有病没人上班， 这俩孩子都挺懂事哈， 哎，都你看都当班长， 嗯， 学习都是第一第二， 嗯。 而且当时说完以后，我就觉得这不上学太可惜了，因为当时我是因为出身不好， 哦， 不让上学， 上 那之后啊，这种一做梦就是我又上学了， 遗憾哈， 遗憾啊，一做梦就是上学了，就觉得上学那感觉老好了，一醒了一看， 期盼啊， 哎， 嗯， 醒了一看还太躺着睡觉， 所以你知这个情哈， 哎， 嗯， 我就知道那上不了学，那孩子是啥心理？我说你那么的。这个让这俩孩子上学，这个钱咱们出。 哦， 我说我出这个钱，就把这个我那个司机乐的呢，开车就回去了，就去告诉大家，让俩孩子上学。他妈说，那可不行，那是坚决不行。他说我们孩子两年了，病那样了，人家一分钱都没要。人家也是民营企业呀。那没有义务啊，我们没有亲属啊， 嗯， 没亲没故，干啥让人拿钱供咱孩子上学呀？ 过意不去哈。 他说我们都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呀、 啊， 还拿钱供上学，他那坚决不行。你看他就这么说，完了那个我那司机就说，那孩子放一辈子牛，那孩子不完了吗？ 嗯， 不把孩子耽误了吗？ 就是，嗯， 一下说到母亲心病上去了。那母亲心里知道啊，放一辈子牛啊，把孩子毁了，她整天就心难受啊，就因为没钱，所以她这么一说这个，母亲眼泪当时就下来了，没招，说那就让他去吧，让孩子上学吧。 嗯， 话一说完了，马上就反悔了，不行， 说怎么了？ 哎，不能去。 嗯。 说他俩上学了，没有人放牛， 哦， 我们这一家人吃饭呢，四口人吃饭，就指着他俩放牛。他父亲脑血栓，上学了，来钱道没了，饭吃不上， 哦， 所以说谢谢你们，这个我们一辈子都不能忘记。就这么的呢，这个司机就没办法了，他也没办法了，是不是？因为上学了。这吃饭的钱没了， 嗯， 回来了告诉我去不了，上学了就没人放牛了，这一家人这个吃饭的来源没了。 以下是广告时间。北京一店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锦芳路一号院旭辉奥都小区17门底商，电话010-5618-1343，5618